时间3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我们的节目呢是一档新闻类型的科学节目，这两天呢是诺贝尔奖颁奖的季节了啊，我们和大家来今天晚上继续来关注诺贝尔奖。尤其是2015年的诺贝尔奖，对于很多中国人而言真是太难忘了，因为呢在今年有一位中国的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来继续聊一聊今年的获奖科学家屠呦呦。说到屠呦呦呢，现在很多人就在去根据这个新闻呢挖出了很多很多过去的旧闻。比如说屠呦呦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其实呢最早是来自于诗经，在诗经当中呢有这样的几句话，最后其中的两个字就成为了屠呦呦科学家屠呦呦老师的名字。我跟大家来念一念啊，是出自于诗经小雅鹿鸣，这原文是悠悠鹿鸣，食之也平，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悠悠鹿鸣，食之也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今天晚上我也有嘉宾，欢迎本期节目的嘉宾植物学博士史军。史军博士你好。 嗯，大家好，我是史军。 你看这诗经写的多好，都提前给我们来做了预告了。这诗经当中写了既有，你看啊，这个食也之蒿，既有蒿，然后我有嘉宾，也有嘉宾，只不过这个嘉宾呢是要鼓瑟吹笙，你可以吗？ 吹不了，我只能吃，是吧？ 行， 食也之平，食也之蒿，是吧？ 好，吃这个吹不了没关系，今晚能跟大家讲得了就行啊。 嗯， 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次呢，屠呦呦老师来获得了诺贝尔奖的这个事儿。 嗯， 这两天都已经成为了一个热点新闻，很多人都在去关注嘛。 那 我刚才说了名字是怎么来的，接下来呢要关注到的一件事情是关于这个青蒿素，很多都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了。 嗯， 但是有人说这个青蒿素啊，它不是从青蒿里面来的。 嗯， 说现在的青蒿它做不出青蒿素来，或者做不出我们得奖的青蒿素来。 嗯， 那到底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屠呦呦老师当年的这个科研当中的这个青蒿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样来说吧，啊，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青蒿啊，特别是植物学上的这个我们所指的这个青蒿，就是跟屠呦呦老师做的那个青蒿， 嗯，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啊，真没关系，啊， 是真没关系啊。这个怎么说呢？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植物。 嗯 啊，这个就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啊，黑猩猩和大猩猩的区别。 嗯，同样都 是 猩猩， 啊，对，同样都是猩猩啊，关系非常近， 嗯， 但是它们真不是一个东西。 嗯 啊，这个我们如果把 这个屠呦老师做那个青蒿比作是黑猩猩的话，那我们真正的青蒿就是大猩猩了，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物种了啊。那个，但是那个青蒿究竟是什么呢？它在植物学上实际上它有自己的名字，它叫黄花蒿 啊，也是带一个蒿字， 对，也带了蒿字，而且跟青蒿的关系确实非常非常的接近。 那为什么这得奖呢？不叫黄花蒿？ 黄花蒿素啊，这个就要往前追了啊，因为屠呦老师我们都知道他是在很多典籍的这个方子里面找到了这种植物，或者说在这个方子里面通过这种各种药物啊记载啊疗效的记载啊他才找到了这种我们叫青蒿素的这种成分。而这个记载最明确的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出现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面。本草纲目里面很明确的说OK， 我们有两种蒿，一种叫青蒿，一种叫黄花蒿，或者叫黄蒿啊，一青蒿黄蒿。但是李时珍把这个分成两种的这个蒿，它实际上在植物学上它就是一个种。 就像鲁迅先生当年写了一篇文章，我们家门口有两棵树，一棵枣树，另一棵也还是枣树。 对，只是一棵枣树叶子绿了点，一棵枣树叶子黄了点所以。那个时候不知道嘛，是吧？这个分类的学的体系没有那么健全。 看不出来吗？他们俩长得不一样吗？ 当然了，非常像了，这肯定是非常像了。就别说这个长得像的这个黄花蒿里面通常黄叶的和青叶的这样对比，就算把这个青蒿，我们植物学上的青蒿跟黄花蒿放在一起，普通的这个我们的非植物分类学的研究者，很难，也很难把它们区分出来。 看不出来， 很难，就是你乍一眼看上去真的很难区分出来，因为它区分的细节太多了。区分的细节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要去看它那个叶子，因为它的叶子都是那种羽毛状的如果大家对那种青蒿啊，就是我们如果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啊，比如说80后之前的人我们还应该还有这样的印象，就是夏天的时候会熏蚊子一大院里面生一大堆火，然后拔了好多这种耗子哈往上一堆这个一熏蚊子就走了，是吧？ 真能熏走蚊子啊？ 真能熏走。 是青蒿素把它熏走了吗？ 不是青蒿素啊，因为里面有很多桉叶油这样的成分桉叶油啊菊花脑啊这样的成分就把蚊子熏走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这个青蒿素这事儿，是吧？因为在广大的北方地区，大家实际上没有被疟疾所困扰。其实那个疟疾更盛行于一些比较湿热的， 对， 湿热的区域啊。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怎么看呢？你拔来的是青蒿还是黄花蒿？其实很难分辨。 对， 很难分辨。它因为它的叶子都是那种羽毛状的，是吧？只是它的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比如说。这个黄花蒿的它可能有它的那个羽毛的分支啊更有层次另外它背面可能更有这个线点，白色的线点啊这些就是这些细微的差异。另外一个就是黄花蒿它可能更多的是开花开在我们这个怎么说呢，农历的七八月，也就是说这个秋天以后了，立秋以后了， 差不多这个季节。 对，差不多是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啊。那个，但是青蒿呢，它开花比较早，在夏天的时候就开花了。就是这样子一些细微的区别能把它们区分出来。但是你要是说真的在没有开花，或者说没有什么明显的一个时间分别的状态下，咔把两把放你面前，我觉得普通的听众未必能分得出来。 对， 因为我这两天也经常会。收到这样的问题，说你给我一个简单的方法把这两种分出来。哎呀，我说很抱歉，真没有简单的方法。 就相当于给你两杯可乐，你告诉我哪杯是百事，哪杯是可口。 对， 这真的太难了。 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对，它确实有细微的差别，但是这种细微的差别，它真的是区别在这种细微的点上，而不是说我一看。这个就是猴子，那个就是猩猩，没这么大区别 所以我们再跟大家总结一下啊，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是从现在的植物学分类 定名当中黄花蒿当中所来的。 对， 现在植物学分类当中所说的青蒿并不是青蒿素的来源。 没错，它里面根本就没有青蒿素，可以这样说。 好，那接下来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嗯， 比如说我们平常吃火锅吃的蒿子杆儿， 蒿子杆儿是吧？哎， 这个是来自 这个问题，我这两天也被多次问到了啊，说、 就是、吃蒿子杆儿可不可以治病啊？ 对，吃蒿子杆儿能不能防疟疾？这个火锅店火了是吧？ 以后火锅店只卖蒿子杆儿，别的都不卖。 对对对，这一下子就跃升成普通菜品，跃升成保健食品了是吧？ 对 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是。蒿子杆离这个黄花蒿就更远了，就像我刚才 比如说黑猩猩， 都到不了。如果说黄花蒿，刚才我们说它是黑猩猩状态、 嗯、 是吧？ 嗯， 那个都不是大猩猩的这个区别了，那就是猴子的区别了。 哦， 啊、那直接就蹦到上像什么猕猴啊、白头叶猴啊，是吧？那是那样子的一个状态了，跟它完全不是一个属的，差别极大。 哦、 啊，就根本不是相近的这样子的一个物种了、啊， 嗯 啊，而且我们看两种啊，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分了。 对，这么分吧，我觉得讲猴不见大家能讲得明白。我这么分一下，比如说，青蒿是麦当劳，啊、这个黄花蒿是肯德基，啊、我们刚才讲到的蒿子杆就是兰州拉面。 啊，对对对对，可以这样来啊， 区别会很 大，对，区别很大、 啊， 区别很大，而且我们从植物学上也很容易区分它们了， 嗯、 因为茼蒿的花，如果大家能有机会看到茼蒿开花的话，你会发现它跟那个黄花蒿和青蒿完全不一样。 嗯， 这个茼蒿开的花更接近于我们传统印象中的菊花。 嗯， 啊，它有边缘有这种花瓣一样的小花。 它是菊科植物吗？ 就是也都是菊科植物。 包括茼蒿和青蒿 谈论的这些所有的蒿啊，都是菊科植物啊。当然也有些蒿不是菊科植物啊，比如说马先蒿， 嗯， 比如说绿绒蒿。这不是菊科的啊、 哦， 那个马先蒿是玄参科的，绿绒蒿是罂粟科的， 不用解释， 啊、对， 我们也没见过。 对对对，这差别太大了。我们今天说的啊，就是这两天火热的讨论的这些蒿啊、 嗯、 蒿子杆啊、绿绒这个青蒿啊、黄花蒿、啊，这都是菊科的。 嗯， 只不过它们的花瓣花差异极大啊。这个茼蒿的花瓣是它是怎么说呢？我们说它是由管状花和舌状花共同组成的。 嗯 啊，我们都知道一朵菊花，我们看样子一朵菊花实际上并不是一朵花。 嗯， 那实际上是由很多很多的小花组成的。 看花不是花。 对，是一个花序啊，菊花不是一朵花。 那个蒿子杆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蒿子杆就是我们吃的蒿子杆啊。 那就它的名字就叫蒿子杆。 对，它就叫蒿子杆。 哦 啊，注意蒿子杆还不是茼蒿。 哦， 绕进去了是吧？ 我觉得这个植物学怎么感觉好像喜欢跟人在玩这个文字游戏呢？ 这还真不是文字游戏，因为他们确实有差别。如果我们是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也会碰到说你是买蒿子杆呢，还是买茼蒿呢？茼蒿实际上是那种叶子比较多，是吧？ 嗯、 宽大的叶子。 嗯。 啊，这个是茼蒿啊，蒿子杆吃杆儿的是吧？叶子像羽毛状这样子。 嗯嗯， 这是蒿子杆儿， 我一直以为他们是一回事儿呢。 哎，他们不是一回事儿，他们真的不是一个种啊，完全不同两个种。我们通常叫的那个茼蒿，实际上它在植物分类学上它叫男茼蒿。 嗯 啊， 有女茼蒿吗？ 没有，有中性茼蒿。 南方的南是吗？ 嗯，南方的南、哦、啊，南方以前在北方之前是很少见到这种蔬菜的，实际上啊，这只是近几年这个男茼蒿才出现在北方市场上啊，这是以前是在长江以南广泛栽培的一个蔬菜，而我们所说的平常所说的茼蒿或者蒿子杆就是一个种，植物学上都是茼蒿这一个种的啊，这个吃杆的、啊、 北方有蒿子杆吗？ 北方当然有蒿子杆，北方蒿子杆还有野生的 哦， 啊，这是有野生，这就是原产在北方，原产地在北方。 讲到原产地了，我们再来说一下这次这个青蒿素。 嗯， 青蒿素的原本从提取出来的这个单体的植物， 对， 黄花蒿或者叫黄蒿、 嗯， 这个东西原产于哪里？ 啊，这个分布区极广， 极广到什么程度？ 极广到从西伯利亚一直到我国最南端。 哦 啊，从我们国家一直到欧洲啊！ 天哪， 啊、 那就是 甚至后来还伴随着人类脚步扩展到美洲。 那就是天涯海角随处可见的小草、 啊、对对对对，基本上没有它不能生活的地方，可以这样说。 嗯 所以说其实这个随处可见的小草，大家可能都没有想到怎么去给它提炼一下，就能够提炼出救人命的大药来。 对对对对，这因为之前这个事情啊，也退回到说这个疟疾的事情，其实疟疾确实是一个非常让人头疼的一个病，是吧？特别是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啊，这个非常让在热带作战的这些士兵困扰，是吧？因为再往前追一点啊，我们古代打仗的时候说这个《三国演义》里面我们都看过那个所说的这个蜀军 七擒孟获 啊，《七擒孟获》里面所说的瘴气，是吧？那个瘴气很大程度上就是跟这个疟疾还是有关系的 哦 因为你进入那种原始丛林以后，会有很多的机会去接触这个蚊虫，受到叮咬以后，感染疟疾的几率非常大啊，非常高，然后很多人就因此丧命了，这个病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一种疾病，可以说。 当时人类不是说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攻克了疟疾吗？就是为您的发现吗？ 没有没有，这不叫攻克疟疾。我们都知道疟疾它的一个主要的症状就是打摆子，是吧？ 对， 高热啊，这个也叫寒热病嘛，是吧？得了以后你体温会异常升高啊，而且还是它还不是一直升高，它是一会儿可能会降下去，一小会儿。然后又突然升高，这种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啊，很多人就烧死了，是吧？当然了，后来我们发现啊，这还是从美洲土著人那里获得了这种一种叫金鸡纳树的啊，金鸡纳树皮。后来我们在金鸡纳树皮里面又获得了奎宁， 对， 后来人啊又人工合成了奎宁，但是奎宁怎么说呢？它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这样子一个药物了，它是能控制这个疟疾的这种， 它只能控制症状， 对这个症状啊，能缓解这个症状啊，能极大的这种缓解症状，然后能挽救人的生命，这点是功不可没，是吧？但是青蒿素呢，恰恰是能针对这个疟原虫啊，也就是说这个疟疾的病因来发挥作用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药物了， 治标又治了本， 对， 这两种药物其实都是功不可没， 对，功不可没啊。 我们今儿呢，跟大家来从植物的角度来解释了一下，到底啊，悠悠鹿鸣，食野之蒿，这个蒿是什么？看来这个蒿的家族的确很大。我们刚才讲到有青蒿，就这个现在讲的青蒿和李时珍《本草纲目》当中讲的青蒿还不是一回事儿。《本草纲目》当中讲的青蒿，现代的命名叫黄花蒿。除此之外呢，这个蒿类。我可以把它称之为蒿类吧。 对，你说到蒿类，这就太大了。 暂且让我把它称呼为蒿类 吧。 里面还有什么？比如我们讲的蒿子杆茼蒿，还有我今天看资料还说还有种东西叫臭蒿。就各种各样的蒿都有。这大概得有多少？得上千上万种吗？ 哦，那非常多了，非常多非常多。因为我没有做过这种。把带蒿的这个菊科植物都加起来啊，因为菊科植物非常多啊，4万多种啊，在世界上所有菊科植物加起来4万多种，其中蒿其实就占了很大一块儿， 哇 啊！ 所以就讲来这个屠呦呦老师啊，来拿奖，有人呢就从名字当中来分析啊，是不是喜欢这个算命的人就开始来分析了？你看他这名字起的多好啊！《诗经》当中就说了"悠悠鹿鸣，食野之蒿"啊，就早就说明他的这个一生将会和蒿这种植物是有关联的。他的一生的成就也是和蒿是有关系的。你能给我们研究一下《诗经》当中的食野之蒿，这个蒿会是青蒿吗？或者会是黄花蒿吗？ 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确实有可能，因为我们有这个传统上有食用青蒿的，不是青蒿，食用黄花蒿的习惯。比如说做一些酱的时候啊，或者是做青团的时候啊。 青团很好 吃。对对对，有一些地方做青团的时候，当然青团的来源又很复杂，是吧？那个。它也可能是用菊科的清明菜做的啊，这因为我在不同地方之前 吃过不同的青团， 对，吃过不同的青团，完全不同口味的， 每一家都说我们这是正宗的， 对对对，而且广西的青团、贵州的青团、广东的青团完全都不一样 哦 啊，这他们因为他们用的植物来源都不一样，因为有的人是用的黄花蒿做的，有人是用的这个清明菜做的，还有人可能用的其他的菊科植物做的啊，这东西来源就更复杂了，那我们就 单说这个黄浩浩这事儿，确实之前啊被吃过， 嗯， 这事儿 人 是 吃过的， 人是吃过的 啊。 没有问题。 那鹿会吃吗？那悠悠鹿鸣嘛， 对，鹿也是会吃的。 就这种就杂草类，其实他们都是没有什么选择， 还是会吃的，还是会吃 的。 但是这东西对于动物来说，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很舒服的味道，是吧？ 那鹿喜欢吃什么呢？ 啊，鹿当然是喜欢吃禾本科的植物，是吧？ 就是一些其他的小草。 对，比如说我们狗尾巴草这类的 啊， 这是我们食草动物最喜欢的，因为它没有特殊的气味，是吧？ 嗯 啊，你其实说实在的，这种特殊的气味，嗯，并不是被食草动物特别接受的啊。这些东西是它一个保护的这样子一个味道，或者说化学物质。 比如说鹿是实在没得吃了，才会食野之蒿。有但凡有狗尾巴草都不会吃蒿。 对，那是必须的啊。这个你不信，你拿一把那个青蒿，拿一把那个狗尾巴草，你看它喜欢吃哪个，他肯定不会选择这个。当然你要说有更好的，比如说我拿一把很鲜嫩的大白菜，你放那儿，你看他吃哪个。 那肯定是大白菜 了。对，那肯定就去大白菜 了。那我也吃大白菜。 对。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和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来分享的话题，悠悠鹿鸣食野之蒿，还是和最近的大事件屠呦呦老师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呢是有关系的。刚才我们是讲了啊，从这个植物学的分类来讲到底青蒿是怎么一回事，跟您说了说。另外呢，也回到诗经当中也讲了讲悠悠鹿鸣食野之蒿，这个蒿呢在古代人啊，古人也是有过食用的一些经验的。除此之外，其实在诗经当中还记载了很多很多有趣的一些植物。我翻看了一些资料，哇，这记载了很多植物，那个字儿我都是第一次见，就可见它里面这个植物得有多么的古老，或者说说明了我的知识是有多么的贫乏。 不，应该说，我们想象中 你也查了很多资料是吧？ 比想象中的我们植物要多得多啊！真实的植物世界比我们想象中那个植物世界要大得多。 诗经我们总是认为说，哎呀，这不就是个歌词儿吗？或者说是过去唱歌用的啊，表现大家的这个情怀的一个东西嘛。后来你仔细看了一下，它对于生活的记录还是很丰富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说一说，在诗经当中还有一些什么样植物的记录。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屠呦呦在获得今年诺贝尔奖的同时，也带动了人们对于青蒿这种植物的兴趣。有人说获奖的青蒿素实际上并不是来自于青蒿，这个说法有道理吗？青蒿、臭蒿、黄华蒿这类植物的家庭到底有多大？悠悠鹿鸣是诗经当中的一句话，也是屠呦呦名字的来历。那么在诗经中还有哪些植物的记录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悠悠鹿鸣食野之蒿。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接下来呢，我们今儿呢这期科学节目还是有一些文艺的色彩，因为我们要提到一部书。这部书呢四书五经啊，其中的一本啊诗经。诗经呢有人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绕不开的一本书，也有人说呢学好诗经会说话，学好诗经会作诗。总而言之，诗经呢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而且呢有很多非常浪漫唯美的意境在里边。比如说史军博士，你能说出两句来吗？我现场考你一下。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啊，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对，我记这个记得特别准 啊。还有一句的，我估计大家可能都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对， 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下诗经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植物啊。比如说我们要说到的这第一个就和君子好逑有关系。这个东西叫荇菜。它在诗经当中周南官居其中有一句是这样记录的，参差荇菜，左右留之，窈窕淑女，妩媚求之。这追求女朋友跟这菜有什么关系？ 怎么说呢？因为如果我们看见过这个荇菜的形象的话，就会把它跟这个窈窕淑女联系起来。 哦 啊、 那什么是荇菜呢？ 非常窈窕的一种花啊。 嗯， 这个荇菜、啊。 荇菜不是菜啊。 那不是菜啊，这通常我们不吃的啊。 哦。 那个它通常是长在水里面当观赏花卉用的。 嗯。 怎么说呢？我们怎么来形容？它长得非常像缩小版的睡莲。嗯、 哦。 啊、嗯。但是它跟睡莲又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它会像那个有、睡莲有那个叶子浮在水上吗？ 对， 也是会有， 也有叶子浮在水上。它 会开、那个、它 也是从 开花吗？ 对，也开花，也是从水里长出来的花。 哦， 啊，这个都跟睡莲长得几乎很像啊。 嗯， 但是它不是睡莲科的植物。 嗯， 它是龙胆科的植物。 哦， 啊，但是当时啊，这个给它起名字的时候。又给它分了一个亚科啊，因为我觉得也可能是跟当时，因为它长得跟睡莲太像了，所以它是龙胆科睡菜亚科的这么一种植物。 真是难为了植物、 啊，对 啊， 是睡菜亚科了、啊， 字儿都不够用了、 啊。对对对对， 我跟大家说一下荇菜怎么写啊，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行走的行，菜就是那个菜啊， 对 菜叶子的菜。 对对对对，同时也写作就是那一个草字头，一个我们吃那个桃李杏那个杏， 嗯 啊，这个也是这个荇菜一样的啊，这两个字儿是通用的。 嗯，刚才呢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是荇菜，接下来呢再来说下面的也是在《诗经》当中曾经呢记录的一种植物，这个植物叫什么呢？跟大家来说说它的名字啊，叫条。是在《小雅·条之华》当中，就有一句话叫“条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声”。啊，我觉得《诗经》当中很多的诗读起来感觉都很美。 对对 对, 对。 那到底条是什么东西？ 条， 这个条是不是那个条柱的条？ 不是条柱的条啊，这条其实是一种攀援植物了啊。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凌霄。 哦。 啊， 就是凌霄花吗？ 对，就是那个凌霄花的、啊。 哎，就有一个那个诗，大家都会背。我不愿做攀援的凌霄花，就是这个东西。 对对对对对。但是不管是凌霄花也好，木棉也好，其实这都是植物生存的一种方式啊。 嗯。 没有说，只是诗人我们把它赋予了这种感情色彩，但是实际上。这个不管是这个攀援植物也好，这个、高大的这种木棉也好，这个都是不同的这种生活方式啊。他们这种生活方式达到的共同的目的，就是让植物在这种这个很多变的这种自然界里面生存下去啊，繁育后代。 嗯， 也没有无所谓孰优孰劣是吧？你就攀援的攀援也是植物的一种生存本领啊，是吧？ 嗯， 那个到底谁高尚谁不高尚，这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差别，活下来是最重要的。 对， 好，在《诗经》当中，刚才跟大家说了凌霄花， 嗯， 这个我们都读过诗，都知道啊。 对， 啊，应该是诗人是某哪一位？哎呀，那诗人我记不清，叶舒是不是？ 啊， 还是、 好吧， 舒婷，舒婷， 舒婷、 啊，对对对，舒婷。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在《诗经》当中记录的另外一种植物，这个植物大家都熟啊，这是木瓜。但是呢，它的这个说法让我觉得很难理解啊，在《卫风·木瓜》当中写下这样一句。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嗯， 就等于我扔给你一个木瓜， 嗯， 你扔给我一个琼琚。 嗯， 到底什么是琼琚呢？我查了一些资料，说 玉， 对，是精美的玉佩。 玉 啊， 嗯， 我就是用木瓜换玉佩是吧？ 对， 就我给你个木瓜，你给我个玉佩， 赚了是吧？ 我觉得这事儿很赚。 对对，这个木瓜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木瓜不是我们现在超市里经常买到那个木瓜，啊，那个木瓜实际上是超市里买到了，我们实际上叫番木瓜，啊，你听加一个番字儿哦，我记得我们之前聊过啊，来自番邦，这东西是从海上来的，啊，它加一番字儿，通常是经海路传入我国的啊，这个是就是能凸显它不是我们中土原产的啊，这木瓜是南美产的啊。 对， 我们本土的木瓜是什么呢？是这个长得非常像海棠的这么一类植物啊，它结的那个木瓜是硬的， 不好吃 啊。怎么说呢？这看个人口味问题。啊，如果你非常嗜酸的话，那就非常非常对味了啊，极酸。我还有印象，我的大学同学在我们第一次就是说新年过后的寒假开学的时候，带来一个这东西啊，大家还很开心的啊，按照他的方法把这个切开，然后蘸着辣子面吃。哎呀，结果大家都吃哭了， 吃哭了， 又酸又辣呀！ 天哪， 嗯， 那这是不是可能还得跟，就是从小 这个吃这些东西吃习惯了有关系。 对对对，这是一个口味习惯的问题啊。 嗯，好，我们继续呢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呢，接下来在《诗经》当中还记录了什么样的植物。今天时间有限，我们也只能呢取其中的一些来说一说啊。接下来要说的这种呢，大家可能平常都吃过它的一些加工食品，这个加工食品呢叫茯苓饼。 嗯， 这个茯苓饼呢是怎么来的？对，其实呢就是跟茯苓有关系。 对对， 所以我以下要说的是在诗经当中还有茯苓的一句记录。这个记录是什么呢？叫山有真，溪有灵，云谁之思，西方美人。这个好像也是和追求女朋友有关系是吗？ 对，很漂亮是吧？ 对，想一想这个意境真是太美了。那茯苓和茯苓饼是什么关系？ 茯苓饼真的是有一部分啊，如果是真的茯苓饼了啊，那个 什么叫真的？ 真的茯苓饼？ 难道我们平常吃的不是真的吗？ 对，这个难说，这不好说，这个 有黑幕啊。 这个我们就且不谈那些东西了，我们都认为它是用茯苓做的，是吧？ 好， 这个馅儿应该是啊，我们俩那个糯米纸，或者说我们做茯苓饼的时候，两片中间加那个应该是茯苓啊，那个，但是这个茯苓呢？并不是我们的想象中的果子，也不是它的叶，也不是它根，也不是它茎， 那是什么？ 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种植物 啊。 啊，那它是什么呢？它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大蘑菇。 哦，它是真菌类的。 啊，对，它是一种真菌啊，我们认是说是多孔菌这一类的。 嗯， 啊，真菌啊，把这种真菌啊，我们叫茯苓，然后它采回来以后啊，通过不断的这种干燥的处理啊，最后拿到一个干燥的个体叫茯苓个。啊，这个在我们的这种就是它的交易啊或者流通的过程中，这个叫茯苓个。然后这个茯苓个怎么样吃的？切成小条或者说磨成粉以后啊。来做成这样子的一个点心啊，或者做其他的用途。 嗯，原来茯苓是个蘑菇。 对对， 啊， 对。 好，来，我们时间有限，最后再给大家来解读一个啊。啊，刚才我们说的那句真是太美了，我还得再说一遍：山有真，溪有灵，云谁之思，西方美人。但是下面这句呢，讲起来感觉跟上一句的意境有点差。下一句是：谁为吐苦，其甘如芥。燕耳新婚，如兄如弟，说的是荼。哪个荼呢？如火如荼的荼。 如火如荼。 还有王菲呢，有首歌叫《开往荼蘼》，还是《开到荼蘼》？ 对。 到底这个荼是什么呢？ 荼现在有不同的解释。一说是认为它是苦菜。就是类似于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菊苣啊啊这样子一些苦的东西啊，比如说或者说我们路边看到那种小的，长得非常像苦风精，但是比蒲公英有纤细那样的苦菜。一说是这个，另一说是白毛。就是白毛的花啊，长出来像芦苇一样那种白毛的花。所谓的如火如荼这个成语怎么来的？就是军队整齐列队的时候，有人穿的是红色的这种战袍，有人穿的是白色的战袍啊，往那一列队，哇，好那个雄壮这样的一个样子。啊，所谓的荼就是白色的，至于说荼蘼，那又是另外一种植物了。荼蘼其实是蔷薇科我们叫悬钩死这个属的植物了啊。我们通常说的黑莓啊、树莓啊什么的，跟它有关系啊。那个树也是白花是吧？看起来非常白。 越来越佩服能够去研究植物的人了，包括命名的分类的学家，得需要记住这么多的不同的物种。 对， 而且用来用去就那几个字儿。 对对对，而且你差一个字儿、半个字儿，这个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啊。 对，哎呀，学习的越多，就感觉自己越无知了呀。谢谢史军博士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讲了讲关于青蒿，关于呢相关的植物，以及呢《诗经》这本诗歌宝库当中的一些植物。未来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讲更多的内容。再次感谢，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在明天的相同时间，照亮新闻深处，咱们接着聊。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波折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